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分质算法，谈一谈大规模计算框架 MapReduce 中的分质思想。MapReduce 是谷歌大数据处理的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个是 JFS 和 Bigtable。它在倒排索引、PageRank 计算、网页分析等搜索引擎相关的技术中都有大量的应用。那尽管开发一个 MapReduce 看起来很高深，感觉跟我们遥不可及，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它的本质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种算法思想，分质算法。为什么说 MapReduce 的本质就是分质算法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分质算法。分质算法的核心思想其实只有四个字，分而质之。也就是将原来的问题划分成 N 个规模比较小，同时结构和原问题相似的子问题，递归的解决这些子问题，然后再合并它们的结果，这样就得到了原问题的解。这个定义看起来有一点类似于递归的定义。那关于分质和递归的区别，我们在排序下的时候讲过，分质算法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思想，递归是一种编程技巧。实际上分质算法一般都比较适合用递归来实现。在分质算法的递归中，每一层递归都会涉及这样的三个操作：分解，将原问题分解成一系列的子问题；解决，递归的求解各个子问题，若子问题足够小则直接求解，将子问题的结果合并成原问题。分质算法能解决的问题一般需要满足下面的几个条件：原问题与分解成的小问题具有相同的模式，原问题分解成的子问题之间可以独立求解，没有相关性。这一点是分质算法跟其他动态规划最明显的区别，等我们讲到动态规划的时候会详细对比这两种算法。具有分解终止条件，那也就是说当问题足够小的时候可以直接求解。最后一个就是有方法将子问题合并成原问题，而且这个合并操作的复杂度不能太高，否则就会起不到减小算法总体复杂度的效果了。理解分质算法的原理并不难，但是想要灵活的应用却真的不简单。所以接下来我会带你用分质算法解决我们在排序的时候所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加深你对分质算法的理解。还记得我们在排序算法里所讲过的数据的有序度、逆序度的概念吗？我当时讲到，我们用有序度来表示一组数据的有序程度，用逆序度表示一组数据的无序程度。那现在假设我们有 N 个数据，我们期望数据从小到大进行排列，那么完全有序的数据的有序度就是二分之 n 乘以 n 减一，逆序度等于零。那相反，倒序排列的数据有序度就是零，逆序度就是二分之 n 乘以 n 减一。除了这两种极端情况之外，我们还会通过计算有序对或者逆序对的个数来表示数据的有序度或者逆序度。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编程求出一组数据的有序对个数或者逆序对个数。因为有序对个数和逆序对个数的求解方法是类似的，所以你可以只思考逆序对个数的求解方法。那最笨的方法就是拿每一个数字跟它后面的数字进行比较，看看有几个是比它大的。我们把比它大的数字个数记作 k， 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每一个数字都考察一遍之后，对每个数字对应的 k 值求和，最后得到的总和就是逆序对的个数。不过这样操作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的平方。那有没有更加高效的处理方法呢？我们可以用分质算法来试一试。我们套用分质的思想来求解数组 A 的逆序对个数。我们可以将数组分成前后两半 A1 和 A2， 分别计算 A1 和 A2 的逆序对个数 K1 和 K2， 然后再计算 A1 和 A2 之间的逆序对个数 K3。 那数组 A 的逆序对个数就等于 K1 加 K2 加 K3。 我们前面的时候讲过，利用分质算法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子问题合并的代价不能太大，否则这就起不到降低时间复杂度的效果了。那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看，如何快速计算出两个子问题 A1 和 A2 的逆序对个数呢？这里就要用到归并排序算法了。你可以先试着想一想，如何借助归并排序算法来进行解决呢？归并排序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操作，就是将两个有序的小数组合并成一个有序的数组。那实际上在这个合并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两个小数组的逆序对个数了。每一次合并操作我们都计算逆序对个数，把这些计算出来的逆序对个数求和，就是这个数组的逆序对个数了。 我在这里画了张图来解释一下，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工程师来说，看代码肯定更加容易理解，所以我把这个过程翻译成了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结合着图和文字的描述来一起看一下。很多同学经常说，某某算法思想如此巧妙，我怎么也想不到呢？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有一些算法非常的巧妙，但是它真的不是每一个人短时间内都能想到的。比如说这个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可以借助归并排序算法来进行解决。那毫不夸张的说，如果之前没有接触过，绝大部分的人都想不到。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可以借助归并排序算法来解决，那你现在就应该能想到如何改造归并排序来求解这个问题了。只要你能做到这一步，我觉得那就很棒了。关于分质算法，我这里还有两道比较经典的问题，你可以自己来练习一下。第一道呢，就是二维平面上有 N 个点，那么如何快速计算出两个距离最近的点对。第二个呢，就是有两个 N 乘 N 的矩阵 AB， 如何快速求解两个矩阵的乘积 C 等于 A 乘 B。 分质算法的思想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却不仅限于编程和算法设计，它还经常用在海量数据处理的场景中。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大部分都是基于内存存储和单机处理，但是如果要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大，没有办法一次性放到内存中，那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结构和算法也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比如说我们给 10GB 的订单文件按照金额排序，就这样的一个需求，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排序问题，但是因为数据量很大，有 10GB， 而我们机器的内存可能只有 2GB 3GB 这个样子，无法一次性加载到内存当中，也就没有办法通过单纯的使用快排、归并等基础算法来解决了。想要解决这种数据量大到内存装不下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利用分质的思想。我们可以将海量的数据集合根据某种方法划分成几个小的数据集合，每个小数据集合单独加载到内存来解决，然后再将小数据集合合并成大数据集合。实际上利用这种分质的处理思想，不仅仅能够克服内存的限制，还能利用多线程或者多级处理加快处理的速度。再比如说刚刚所举到的那个例子，给 10GB 的订单排序，我们就可以先扫描一遍订单，根据订单的金额将 10GB 的文件划分成几个金额区间。比如订单金额从1元到100元的放到一个小文件，101元到200元的放到另外一个文件，以此类推，这样每一个小文件都可以单独加载到内存排序，然后将这些有序的小文件合并，这就是最终有序的 10GB 订单数据了。如果订单数据是存储在类似于 GFS 这样的分布式系统上，当 10GB 的订单被划分成了多个小文件的时候，每一个文件也可以并行加载到多台机器上进行处理，然后再将结果合并在一起，这样并行处理的速度也加快了很多。不过这里有一个点一定要注意，就是数据的存储与计算机所在的机器是同一个或者网络中靠得很近，不然就会因为数据访问的速度而导致整个计算的过程不但不会变快，反而会变慢。你可能还有印象，这个就是我在讲线性排序的时候所举的例子。那实际上在前面我们已经学过的课程当中，我还讲了很多可以利用分质思想来解决的问题。分质算法到此就讲完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开篇的问题，为什么说 MapReduce 的本质就是分质思想。我们刚刚举的订单的例子，数据有 10GB 大小，可能你的感受还不是太强烈，那如果我们要处理的数据是1T、10T、100T 这个样子，那么一台机器处理的效率肯定是非常低的。对于谷歌搜索引擎来说，网页爬取、清洗、分析、分词、计算权重等等各个环节里都会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所以利用集群并行处理显然这是大势所趋。一台机器过于低效，那我们就把任务拆分到多台机器上来处理，如果拆分之后的小任务之间互不干扰，独立计算，最后再将结果合并，这不就是分质思想吗？实际上 MapReduce 架构只是一个任务调度器，底层依赖 GFS 来存储数据，依赖 Borg 管理机器，它从 GFS 中拿数据交给 Borg 中的机器执行，并且时刻在监控着机器执行的进度，一旦出现机器宕机、进度卡壳等，那么就重新的从 Borg 中调取一台机器执行。尽管 MapReduce 的模型非常简单，但是在谷歌内部的应用非常的广泛。它除了可以用来处理这种数据和数据之间存在关系的任务，比如 MapReduce 的经典例子，统计文件中单词出现的频率。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用来处理数据和数据之间没有关系的任务。 比如对网页分析、分词等。每个网页可以独立的分析、分词，而这两个网页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关系。网页几十亿、上百亿，如果单机处理效率低下，我们就可以利用 MapReduce 提供的高可靠、高性能、高容错的并行计算架构，并行的处理这几十亿、上百亿的网页。今天我们讲了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算法思想——分质算法。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分质算法用四个词来概括，就是分而质之，将原问题划分成 N 个规模较小并且结构和原问题相似的子问题，递归的解决这些子问题，然后再合并它们的结果，这样就得到了原问题的解。那这种思想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好理解。今天我们还讲了两种分质算法的典型应用场景，一个是用来指导编码，降低问题求解的时间复杂度，另外一个是解决海量数据处理问题，比如 MapReduce 本质上就是利用了分质思想。我们也时常感叹谷歌的创新能力如此之强，总是在引领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创新并非离我们很远，创新的源泉就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无数优秀架构设计的思想来源都是基础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这本身就是算法的一个魅力之所在。最后给你留一道作业题吧，我们前面的时候讲到的数据结构、算法、解决思路以及所举的例子当中，有哪些是采用了分质算法的思想呢？除此之外，工作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用到了分质算法的地方呢？你可以自己回忆总结一下，这对你把零散的知识整理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非常的有帮助。欢迎留言或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